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on a job. So when you look for a job or 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obviously need to know what's the payAnd also, what are some of the other benefits?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工作在工资这一部分呢，有哪些福利。Benefit 这个词就是福利的意思。那英文呢，还有另一个表达方式叫 fringe benefit. Fringe, F-R-I-N-G-E. Fringe benefits. Benefit 用复数的形式。也就是除了工资以外的那些福利。好，这里边呢他会提到几项，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的去记录一下啊，除了这个每个小时几块钱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再来下面一个呢就是 perk, P-E-R-K, 这个 perk 也是 benefit 里面的一种啊，就是奖金的意思。那么再来呢就会用到工作里边有一些要求啊，比如说这个人要求你的这个嗓音比较清晰，比如说广播这个工作吧，是吧，肯定是对嗓音有所要求的。那接电话呢也是如此啊，英文怎么说呢，这个比较清晰的嗓音叫做 a clear voice, a clear voice。这个我觉得就还比较容易哈。再来呢叫 referee, 通常在国外找工作他需要你呢提供证明人联系的电话和姓名啊，这个证明人英文就叫 referee。 那熟悉这个词熟悉体育比赛的同学呢也知道 referee 还有裁判的意思，所以它也是一个见证的意思，所以 referees 复数啊 spelled as R-E-F-E-R-E-E-S 就是证明人。国外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它也存在外调啊，你比如说在中国尤其是以前像国家的这种单位呢，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需要外调一下，看看这个人表现啊，工作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某个单位担任某某某职位，他要打电话去核实啊，这个工作呢就是外调。那你给谁打电话呢，这个打电话的对方就叫 referees 啊，这个也很常见，在国外也是如此。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look forward to, 这个词呢不是什么难词，好多人都知道，哎，那不是就是希望看到啊，就是盼望着呀，但是这个 to 呢它是介词，所以如果后面要接动词的话你要接动名词的形式啊，比如说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而不是 look forward to see you。 好，这些就是咱们今天要预习的部分，下面呢我们来听第一次录音，请大家呢去记录一下到底有什么福利 fringe benefits。 We feel it's pretty good and we also offer some good fringe benefits. Really? Well, we give you a free dinner so you eat well. Right, better than hostel food. We certainly hope soAnd we also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Oh, that's a really good perk, isn't it? Yes, we think so. And then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getting public transport, if you're working after 11 o'clock, we drive you home. Oh, that's good to know. Well, we'd certainly be interested in inviting you for an interview, if you're still interested. Oh, yes, certainly. Could I just also ask what qualities you're looking for? Well, for this particular job, we want a clear voice, which you obviously do have. Thanks.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think quickly, you know. Well, I hope I... So, when could you come in for an interview? We're actually quite quiet tonight. Sorry, I couldn't come tonight. Or tomorrow, I'm afraid. Thursday's okay. That'd be 22nd of October. Fine. After 5 p.m.? Yes, fine. Would...6 o'clock be okay? Perfect. And could you bring along the names of two referees? Yes, that's fine, no problem. Goo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h, by the way, who should I ask for? Oh, yes, of course, sorry. My name is Samira Manuja. Can you spell that, please? M-A-N-U-J-A. Okay. I've got that. Thanks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later on, the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放了一遍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这其实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次对话后半部分啊。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 fringe benefit， 那咱们先了解了解，通常 when you talk about fringe benefits job or a position may offer， what would you think of？有的这个就有饭补、交通补贴， 对， 对吧？ 交通补贴、饭补， 哎，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英文呢就是meal allowance 啊，还有呢就是 transportation allowance， allowance 是补贴 ，allowance。那还有什么呀？比如说你想得起来年假吗？是吧？年假算不算也是福利呀？也算，对吧？ 对对 ？Holidays。那还有呢？比如说，你像你工作的这个，取决于工作的这个性质哈、啊。像你要在健身房工作，哎，你可以免费的去健身，啊，你要是在这个餐厅工作，那可能管饭等等，这些都是 allowance。那这个 benefits，fringe benefits， 我们在课文里边呢，它有说到哪些？现在我们逐句给大家边念边讲一下。We feel it's pretty good, and we also offer some good fringe benefits. 啊，这马上这个餐厅的这个女士就说了，我们觉得这些工资付的也是不错的。接着上文，她不是每小时4.45的英镑吗？她说我们觉得这个工资还是不错的，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很好的其他的福利。哦，于是这个男生说 ，Really？ 女生说 ，Well, we give you。A free dinner, so you eat well. 啊，我们提供一顿免费的正餐，所以呢，你会吃得很好。哎，大家知道这个年轻人去外面打工是吧？又学习，很辛苦的。那如果吃得很好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错的 fringe benefit。啊，我记得我当年呢，在北京饭店里边的广东餐厅打工， 嗯， 也不是打工了，就是分配在那里工作。 嗯， 哎，你知道我们都吃什么吗？ 什么东西啊？广东菜？ 大虾呀。广东菜里面有大虾、 哦、 然后广东菜里边还有什么就是典型的广东菜，比如说发财猪手 啊，发财猪手啊，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跟别的猪手不一样是吗？ 就叫发菜，它有一种菜、 啊、发 叫发菜、 哦、 就是那种像头发丝儿一样的， 它取一个谐音， 对、 啊、发菜和猪手放到一块儿做个菜就变成了发财猪手， 哎，它是有意义的是吧？然后呢这个 fringe benefit 我们这个夜班也是有的啊，就是说你别以为你上夜班你就吃不着饭了，夜班呢就是赶上哪个餐厅的师傅是当夜班，哎，他就也一样，比如说四川餐厅当夜班的时候呢，我们就吃这个宫爆鸡丁啊，空泡 chicken， 那么赶上西餐厅呢，我们就吃这个这个 dessert 啊，有 cakes， 然后呢有这个 各种各样好吃的。然后最令我怀念的这个 fringe benefit 是日餐厅啊，日餐厅呢有这种乌冬面呀、啊、什么的，这个比较对我的胃口。好、啊，那然后这个餐厅，咱们对话里的餐厅呢，这个男生对这个餐感不感兴趣呢？他说 right better than hostel food， 啊，比这个就是特便宜的那种旅馆青年旅社的餐要好多了呀，是吧？可见他之前我们能推测出来他打的那个工很可能就是青年旅社。好，那餐厅的人继续介绍， We certainly hope so 啊，我们当然是希望是如此咯。 And we also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哎，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记住哈，就是在国家的法定假日的时候会额外付工资啊，叫 pay extra。 We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啊，所以国家法定假日呢英文可以用 national holidays 来表达，那在这些的天去工作呢介词用 on 啊，这个让大家记住。待会儿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再继续去造句来把这个词组给大家练熟。好，那男生就开始问了， Oh, that's a really good perk, isn't it? 哟，这可是个不错的福利。 Perk, P-E-R-K 有奖金福利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出现了几个词了， Fringe benefits, benefit, perk 啊，这都是讲一个工资待遇的用得着的词。Yes, we think so. And then because of difficulties of getting public transport, if you are working after 11 o'clock, we drive you home. 好，那因为这个有时候去乘坐公交呢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如果你工作到11点，晚上11点之后才下班，我们会送你回家。 Drive you home啊，英文是这样表达的，而不是怎么送啊，啊，是吧 ？Send you home 不是了，是 drive you home， 就是我们开车送你回家。好，那这个男生觉得怎样呢？他说 ：“Oh, that's good to know。”哦，这个很好啊，就是能了解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就是 that's good to know 呢，感觉是比较中立的一个感情色彩，就是既不是太高兴，也不是说他不好啊，就是知道挺好。That's good to know。很简单的话是吧，它能表达一个感情色彩，就是不那么热衷但是也还行了。 That's good to know 啊。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餐厅的人继续介绍， Well, we'd certainly be interested in inviting you for an interview if you are still interested。 你要是还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很乐意把你邀请过来面谈。 当然乐意了。 Oh yes, certainly. Could I just also ask what qualities you're looking for? 哎，你看这个男生问得非常仔细哈，说我能不能再问一下你们这个工作要求啊？你们所寻找的这个资质是，就是这个应聘的人需要有哪些个条件呢？这个 qualities 就是指这个应聘人他具备哪些东西符合要求。 Well, for this particular job, we want a clear voice, which you obviously do have.啊，那么对这一个具体的工作呢，我们要求嗓音清晰，那你呢显然是具备这个条件的，符合要求的。因为之前呢你看这个餐厅的人他在电话里边跟这个应聘男生有就是对话，所以他就直接能够了解这个男生到底符不符合要求。就是在国外呢通常先有 telephone interview，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你申请留学，那他都先会用电话跟你先聊一下，如果觉得你还可以胜任的话他会继续见面。他就把这个工作要求一提，男生很高兴说 thanks， 接着餐厅的人说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think quickly you know， 好，你还需要 to think quickly， 就是思维还要敏捷。Well, I hope I'd 好，男生说呢，我希望呢，我能啊，没说完，这个餐厅的人就把他的话截住了。So, when could you come in for an interview? We're actually quite quiet tonight.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呢？其实今天晚上我们就很安静，那个意思就是说今晚餐厅的客人不多啊，就是希望你来面试。这个男生说能不能呢？对，他说 Sorry, I couldn't come tonight.今天来不了。 or tomorrow, I'm afraid. 啊，明天也来不了。啊，这里边的 or tomorrow 或者明天，并不是说他今天晚上来不了，明天能来，而是说今天晚上来不了，明天也不能来。在否定的时候用 or， 就等于肯定的时候用 and。啊，这个用法希望大家记住。Thursday is okay. 啊，那周四可以。That'd be 22nd of October. 啊。那在日期上呢，就是10月22日。我觉得这个男生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你说 Thursday， 你要让对方清楚是本周的 Thursday 还是下周的 Thursday。 本周是 this week。 嗯 ，Thursday this week。如果是下周的 Thursday， 那应该是 next week。 next week。 但是呢，就是说 next Thursday 也可以是下周四。但是呢，如果是你现在是位于周三，你可以说 the coming Thursday 啊，就是即将到来的那个周四。但如果你怕有任何误解，你索性就说是几月几日啊。你看这个男生他说 22nd of October， 那就肯定没有任何误解的这个空间了。 是的。 好，然后呢，这个饭店的人说 fine after 5 p.m. 可以啊，下午5点之后。 嗯， 然后男生也表示说 yes fine， would 6 o'clock be okay？ 那5点之后，他说那要不咱们6点可以吗？ 嗯 ，perfect 啊，完全可以，太好了。And could you bring along the names of 2 referees？ 能不能带着两个证明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好，男生说 ，Yes, that's fine, no problem. Goo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啊，不错，两个人就商定了。好了，那这个对话呢就结束。那咱们现在呢，请大家再听一遍整个录音，这个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谈论到他的 perk 都有哪几项，现在大家也都清楚了。好，我们听一遍录音，接下来之后我们再做词汇的造句练习。 We feel it's pretty good, and we also offer some good fringe benefits. Really? Well, we give you a free dinner, so you eat well. Right. Better than hostel food. We certainly hope so. And we also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Oh, that's a really good perk, isn't it? Yes, we think so. And then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getting public transport, if you're working after 11 o'clock, we drive you home. Oh, that's good to know. Well, we'd certainly be interested in inviting you for an interview, if you're still interested. Oh, yes, certainly. Could I just also ask what qualities you're looking for? Well, for this particular job, we want a clear voice, which you obviously do have. Thanks.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think quickly, you know. Well, I hope I... So, when could you come in for an interview? We're actually quite quiet tonight. Sorry, I couldn't come tonight. Or tomorrow, I'm afraid. Thursday's okay. That'd be 22nd of October. Fine. After 5 p.m? Yes, fine. Would 6 o'clock be okay? Perfect. And could you bring along the names of 2 referees? Yes, that's fine. No problem. Goo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h, by the way, who should I ask for? Oh, yes, of course. Sorry. My name is Samira Manuja. Can you spell that, please? Manuja. Okay. I've got that. Thanks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later on, then.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么今天节目呢，壮壮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有关于雅思听力的一段听力素材。 对，我们主要是要学一下呢关于福利这一部分的表达方式。 是，福利其实有很多英文表达。 Benefits, perks, fringe benefits, 是吧？ Incentive 可以吗？ Incentive 呢是这个奖金，通常来讲呢就是销售人员会有 incentive。 就是很具体到一个数字啊，具体到金额，金钱方面的一些 补助奖金啊。 incentive。 但是您刚才说的 benefits， 它比较宽泛一些，是广义上的一个福利啊。比如说发的什么洗发水啊，发的肥皂啊， 或者是休假呀，等等， 都叫做 benefits， 都叫 benefits。好，这里边呢谈到了几项啊，像这个晚了的话有专车送回家呀，还有呢就是放假的时间如果坚持在岗位上工作会多付工资啊等等。好，那现在呢咱们来造一个句子啊，这份工作呢吸引我的不是工资与福利，而是学习新东西的机会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面试里边非常振振有词的去说，怎么表达呢？英文好，你可以说 What attracts me with this job is not the pay or the fringe benefits, but th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new things。记住了吗？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用哈。好，那在工作面试的时候，你应不应该问人家的 fringe benefits 呢？我觉得是可以问的啊。通常在面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机会让你去提问啊，他说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job? 啊，你有没有对关于这个工作职位的问题呢？啊，你可以问这个 fringe benefits， 尤其是在你谈工资啊，他说你工资期望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说呢工资呢我要和 fringe benefits 一起考虑啊，也许这个工资不算多，但是这个 fringe benefits 每年要有一个月的休假的话，那也相当的好，是吧？所以呢，英文可以怎么表示呢？如果人家问你 What's your salary expectation？ 啊，你可以说呢 ，Well， it depends on the fringe benefits. I usually look at both the pay itself and the fringe benefits. 啊，就是我会考察这个工资本身以及所附带的福利都是什么。那你要问你们公司都有什么福利呢？你可以说 What fringe benefits do you offer？ 啊 ，offer 这个词也是很好用的啊。提供什么？那通常在你考察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对面试官问这些问题呢，感觉太看重物质了，是吧？有的同学就不太好意思去问。那你怎么去打听呢？而这个都又是很重要的。那你可以打听，跟员工去打听。是吧？比如说你等的时候啊，哎，你会有员工过来过去啊，这是一种；或者是呢，你跟这个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你先跟他好好的搞好关系啊，把他的这个联络方式，无非就是公司的这个前台电话呗，搞定之后呢，你可以稍后给他打电话，你可以问问啊，公司对这个工作侧面了解一下，然后都提供哪些福利。下一个词汇我们要练习的就是 to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那你要是去问的话你怎么去问呢？就是问如果是在法定假日坚守岗位的话有没有付额外的工资啊？英文怎么问呢？你可以说 do you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Do you offer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啊，你也可以用被动的语态去说这句话，就是 extra pay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be offered， 用这个被动语态。好，那英文可以说 is extra pay offered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啊 ，is extra pay offered for working on national holidays？ 这都是挺好用的。那如果是坚守岗位，法定假日。根据这个中国的规定怎么个 extra pay 呢？比如说Larry 老师啊，如果是假期继续坚守岗位值班啊，那通常怎么付呢？是两倍工资还是三倍工资？三薪两薪？ 就我所知呢，很多岗位是会双薪的。 双薪是吧？ 比如说你在春节期间、 哎、 你还坚守岗位没有和家人团聚，那就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啊！ 没错， 那就肯定是要给双薪的。 哎，那我还知道呢，像这个家政工作这个岗位，如果是保姆春节不回家，哎，有的住户呢愿意给三薪啊。那双薪呢，英文叫 double pay， 三薪呢 triple pay。那这个表达方式大家也可以自己记下来 ：double pay、triple pay。那么再来呢，往下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可以去练一下，就是 qualities